因为感觉这个人特别的纤细，一般男人的身材不可能有那么苗条，除非…… 他居然朝安宗那里瞥了一眼，安宗差点直接抡拳头上去和他开架。白衣挡住他的手， 那么就是说，你看到还有一个女人跟着他们？ 祭天正想要再说话的时候，突然他的手机就响了。他点头示意让他们等一下，于是接了回电，又回复了一些话后，他终于转身看着他们。 韦妥的孙女找来了，她要来认领自己祖父的尸体。 安宗和白毅荒诞地看着他。 孙女儿，那么说，那个年纪轻轻的韦妥，真的是一个爷爷级别的？ 祭天注意到安宗的眼神中有一些好奇，于是挑着眉毛对他说， 怎么样，要不要跟过去？一般人我们是不给看的。 安宗瞪了他一眼， 你以为你在拍广告啊？一般人我不告诉他。靠，得了，你不就是想要我们出手帮你忙吗？激将法没用。 本来对此事还有些介怀，但是因为实在不喜欢这个叫祭天的家伙，他越是要他帮忙，他越是不着他的道。白衣皱着眉头，他估计还在思考那个背后的女人的事情。被安宗那么一喊，他才反应过来。他也不想要去管事，不过好像他对那个事情中的隐情也十分在意。正在祭天准备放弃回局子的时候，突然他的手机又响了。他接起电话一听，眼神中充满着惊讶，但是很快他便回复了几句。关上手机，他说道， 韦陀的孙女想要见见你，说有事情想要和你谈，怎么样，现在愿意去了吧？ 安宗一下子没反应过来，脑子里的线头到处都是，但是没有一个是连在一起的。 怎么这个孙女儿就会知道我呢？为什么要来见我呀？ 但是既然人家孙女都已经说要见见他，如果他不去，可能就错过了事实的真相。安宗这个人有些这方面的神经质，如果你让他离事实或者一件事情的中心非常遥远的话，他可能会不去掺和。但是如果当他已经接近事实真相的时候，你让他不去看到最后的话，这种感觉就像是噎了一块石头在嗓子里一样难受。他瞅了几眼白毅，白毅摸着下巴说， 祭天，你去给我们请半天假，就说警方需要我们协助办案，记住，把我们说成重要的目击证人，千万别说成嫌疑犯了。 祭天有些委屈，好像他喊了那么多次，白毅都雷打不动，最后安宗一问他就答应了。不过这件是他们都很想要知道真相的，所以他闷声点头，去给他们向潘秃子请假。三个人连午饭也没有来得及吃，直接就去了祭天所在的派出所。祭天带他们走进警察局大厅内部的一个小房间，房间里坐着一个中年警察，看见祭天进来，打了声招呼就出去了。对面还有一位相貌娟秀的女孩子，不用说，她就是韦妥的孙女，因为眉宇间多少和韦妥有几分相似之处。女孩看到他们进来就询问道， 请问哪个是安宗？ 安宗走到他面前说，他就是。女孩打量了下，笑着说， 难怪爷爷会和你说话。 安宗被他看得莫名其妙，但是马上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估计祭天这小子把昨天晚上遇见我的事儿扭曲地解释了给他的同事听，现在人家孙女也认为我是一个不简单的人物，这不是越抹越黑吗？ 不过他们很快就进入了正题，女孩子的名字叫做韦檀。安宗一听这名字，就想起那天晚上韦妥最后塞给他那包花种子和最后未说完的那句话。韦檀看着他说， 爷爷生前最喜欢的就是檀花，我们家住在北方，本来不适合种植这种花的，但是爷爷一直都在种，却多次失败，几年都没有看见过开花。后来爷爷就反复的琢磨，居然硬是培育出能够在北方开花的檀花。爷爷也笑着说，这花就叫做冷美人吧。 老人家喜欢种花可以理解，但是能那么执着也是要有一份毅力的，而这里面势必会有某种缘故。安宗耐心地等着韦檀把事情给说完，他叹了一口气，问了安宗他们一个问题： 你们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前世今生这种说法吗？ 安宗对此十分无知，也不知道有或者没有。而祭天在遇见这件事之前还是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于是回答这个问题的也只能是他们之中最了解这种事的白毅。他看着女孩子的眼睛，淡淡的开口说： 三生石上旧金魂，赏月银风不要论，惭愧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长存。 女孩子眼神一顿，微笑着说道： 是啊，身前身后事茫茫，欲化姻缘恐断肠，吴越江山有已变，却回燕赵上瞿塘。 安宗一边感叹这个女孩子的学识，又觉得她那么问一定是有其用意，也不去插嘴，只是耐心地听下去。祭天给他们倒了茶水，也坐在位置上听这件事情。女孩子礼貌地接过一次性杯子，喝了一口水。 我见过那具尸体了，我可以确定他是我已经死亡半年的爷爷。 安宗摸了摸脸，打断了他的话： 不好意思啊，韦小姐，你说你爷爷已经过世半年了，那么你爷爷不是应该早就火化了吗？还有，如果是你的爷爷，那么年龄上来说不是应该至少60岁左右了吗？ 祭天点头同意他的看法。女孩子对他们的疑问并不十分讶异，她眼神之中透露出一种神秘。安宗发现他面前的这个韦檀并不简单，这一点从白毅的眼神中也感觉出来。他微笑着： 事情是这样的，我的爷爷过去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 安宗心里暗自感叹，难怪韦妥是一身军人打扮，当初上学的时候他科目中最好的就是中国近代和现代史，对这场战争也有所了解。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马上得到消息，要挟欧洲一些国家一起干预朝鲜内战。10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陆空首批援朝部队赴朝参战，战争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而且当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美国驻远东的海空军参战支援韩国国军，势头十分霸道凶狠，可以说这场战争看上去是为了援助朝鲜，实质上是保护中国的鸭绿江一带的边境，对中国领土的一种捍卫。当时的年轻人很多都听从毛主席的号召，自愿参加了抗美援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韦檀说起这段话的时候也显得十分骄傲。的确，军人无论何时都是让人尊敬和骄傲的存在。 我爷爷当时就参加了志愿军，当时他还很年轻，告别父母就奔赴了战场，这也是那个年代人内心的一种向往。但是战争是残酷的，战争少不了的就是死亡。1953年7月28日，这场惨烈的战争终于结束了。很幸运，我的爷爷活着回到了故乡，他得到了一系列的表彰和奖状，但是此时的爷爷显得十分沮丧。具体的，我并不了解，毕竟事情实在太久远了，只知道当初那个时候爷爷推掉了去机关工作的机会，不声不响地回到了故乡做了普通的工人，也不会去对人提起自己曾经参加过战争。后来爷爷认识了我的奶奶，组成了家庭，开枝散叶。父亲给我取名字叫做韦檀，也是因为爷爷十分喜爱昙花。 韦檀从包里拿出一本发黄了的工作手册， 还有当时毛泽东语录上的段落在上面。他很珍惜这本老书，是用密封袋子装着的。然后他轻轻打开，安宗发现本子有几页被扯下来，而这种纸张却又和那包种子的包装纸是一类的材质。他心中咯噔一下，